嗦了。外星人不见了啊！饥肠辘辘乘二的狄仁杰眼含热泪，再次抄勺。 接下来登场角色分别是：元芳、师爷、左神官，无限死循环，直到够一集。 那是个梦啊。哎，方啊，方啊， 驴肉火烧。 当然咱们汉阳县的餐饮业要变天了 哟。方啊，哎，这是说曹操你就到了，你去哪儿了啊？你刚说什么什么驴肉火烧啊？ 但是你不知道啊，前几天咱们县开一驴肉馆，天天排队，天天爆满。哎呀，那里驴肉火烧那叫一好吃啊。哎呀，回味无穷，回味无穷啊。 哦，照你这么说，这汉阳县的餐饮业还真的要变天了呀，要淘汰一批味道不好的饭馆了。 哎，岂止是餐饮业，我跟你说，医疗业也变天了。 嗯， 最近啊，这个去看这口腔科的人特别多。 为啥？ 为啥？吃驴肉火烧咬舌头了呗。 这么邪乎啊，我倒要领教领教。方啊，头前带路。 好啊，哎，我再去排一次呗。 元芳正聊着驴肉火烧呢，突然一个200多斤的中年男人冲进县衙，来到元芳身前，死命地捶着元芳的肚子。哎呀，有案子敲元芳，人皮鼓响当当。 我捶，我捶，我捶捶捶！ 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别捶，别捶了，别捶了！你这一个拳头得有30斤大个吧？哎呀妈，谁受得了啊？哎呀，捶一下不行，还非得捶五下吗？你？ 哎哎，是五下吗？我怎么记得是4下啊？哎呀，我再来一遍啊！我捶，我捶，我捶捶捶！哎，还真是5下！哎，这位官老爷，你算数真棒！ 别捶了，再捶我，再吐你一脸，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狄仁杰，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有什么冤情本官替你做主。方啊，升堂。 堂下何人？ 回大人，小人名叫李天鹏。 你有什么冤情啊？ 小人没什么冤情，小人就是来举报那个牛记驴肉馆了。 这个驴肉馆有什么问题啊？ 你想啊，驴肉馆叫牛记驴肉馆，但是我发现馆子里的员工都喊老板叫田三娘，这不是田三娘挂牛头卖驴肉吗？ 在没有证据之前呢，也不能随便就说人家在火烧里面下了药。这样吧，本官亲自去牛记驴肉馆审查一番。 哎，对，军哥，好，太好了，哎，我们再去排次队，正好赶上吃午饭，我还能吃一顿，哎，咱赶快出发。 哎，怎么样？我说这没错吧？是不是特别好吃？ 回味无穷啊！ 要不咱接着排队吃晚饭呗？ 我看行啊。咱们还没有调查清楚他们家的火烧为什么那么好吃。 这一天，狄仁杰终于想到正事了，决定要调查下这家驴肉馆的来历，火烧为什么这么好吃，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我说老板娘，再来三个火烧。啊，田三娘，你们店这个火烧到底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啊，是不是你们那个牛老板有什么祖传的秘方啊？ 祖传配方有，不过不是牛老板的，是我们老田家的。 哦， 祖传33辈的做驴肉火烧的方子，那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哎呀。哎呀，我刚才说了多少个爷爷？ 哇！啊，14个吧？ 哎呀，方啊，你是不是傻？田师傅都说了，他是第33辈传人，上面有32辈，那肯定是16个。 14个， 16个。 别吵了，别吵了，别生了和气，我重说一遍不就好了吗？我怎么记得是15个？ 啊，对对对对，老板娘，你重说。这次我给你数着点啊。 哎，好好好。我们老田家有祖传33辈做驴肉的方子，那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家里养了两头驴，生了一堆驴宝宝。 放，把他嘴捂上。我说这个老板娘啊，你也不用每一遍都数爷爷啊，你直接用多少辈祖宗代替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对对，你要是这么数下去，拍200集电视剧都拍不完啊。 好吧，那我长话短说，我第33辈老祖宗啊，家里养了2头驴，两头驴生了一堆驴宝宝，那时候 凤儿。你困不困？ 老人家的儿子出生， 我不光困，我耳朵还嗡嗡，脑瓜子也疼，满脑都是驴，一只驴，两只驴，三只驴，四只驴。 我们要撑住，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啊！ 是，然后呢？我又精进了制作工艺，专门换了一套炊具，所以我们老田家的驴肉绝对是大洲最好的。 田师傅啊，这个咱们节目时长有限啊，就不从头聊了，好吧？ 对对，不聊了啊，再聊就得在你店里睡了，真的。 那为什么还在这个牛老板的店里面工作啊？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开个店呢？ 哎，说来话长啊。 长话短说。 本来我和我老头只是门对门在村里开店的邻居，我卖驴肉，他卖火烧。一开始我们关系并不好，客人买了他家的火烧来我们店里吃驴肉，我呢看他火烧卖得好，也想挣这份钱，就自己做火烧卖。 哦，看来还是卖驴肉的硬气哈，服务客户最终端。 可是呢，事与愿违，大 家还是买了贤家的火烧来我田家吃驴肉，我们自己做的火烧一个都卖不动。我想了个办法，贴了个条，外带火烧禁止入内，结果一个客人都没有了。而且贤家为了跟我们斗一斗，自己也开始做驴肉。 哦，那看起来这还是卖火烧的硬气啊，掌握核心环节，核心竞争力。 不不不，贤家少了我们的驴肉，自己的火烧也卖不动了。 哦， 最硬气的还是牛老板。 哦， 把我们全村的地皮都买下来了，田家贤家都为了牛家打工。 哦，那就是然后牛老板把田家驴肉店和贤家的火烧店合并成了牛记驴肉馆了。 我命里缺我老头，我老头命里缺我。 嘿，哦，这个左半仙儿什么时候改行拉纤儿去了？他这个田贤配，田贤配啊，他老家是河南的吧？ 你认识左大人？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蹭过他马车呢，有这个一车之缘。 放放放，这种特别长脸的事儿，咱们就别逮谁都说了，好吧？田三娘、田老板，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呢就先撤了。 缘，妙不可言。听完田师傅讲述的命中注定的关于驴肉和火烧、关于爱情的故事以后，狄仁杰牵着元芳，背着小乔，走上回家的路。广播喜剧《狄仁杰段》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阿硕，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程苑、左左、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 冬天的黄连小肚里酸，我鸡红肠炒米饭呐、啊。 爹， 我来嚼一嚼，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打成二傻子啊！谁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心下长的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然而也是条好汉呐、啊。 鼓掌！ 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 人间啊郎， 哎。为你下厨房啊，春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圆圆 吃 啊！ 哎呀呀呀呀！快快快，说那个，说那个， 吃呀！点的黄连小肚里酸，火鸡红肠炒米饭呐、 啊。怎么 样？我来嚼一嚼。 我不吃解药。 没用得着，小乔已经做饭去了。 谁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心下长的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男儿也是条好汉、啊、 你吃吧，你想啊，想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菊花点穴手，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为你下厨房啊。 哎，我说你点了他的穴，他还怎么吃东西啊？ 啊，我帮你把他嘴盖开。 这个老辛苦没冬天。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